沿着你设计那些故事，原地转又转堕进风眼乐园，世上万物向心共存，陪我为你沉淀。 逾越了理性，超过自然，瞒住了上帝，让你到身边，即使爱你爱到你变成碎片。接应你落地上天，如你化作了粉末，谁还要健全？来沉没在我的心珠吧，世界快要变作碎花，趁这劫你叹口气吧，答应送我最美那朵水花。抱着我，凝视漩涡，卷起那热吻背后万尺风波，将你连同人间浸没， 我爱你亦是那么多。 来拥抱着我，从我脚尖亲我，灵魂总算向着洪水跌堕，恋爱再蚕食我，如地望天。 谁也奈何， 是谁被卷入谁行难过？来沉没在我的心处吧， 在爱情下， 世界快要变作碎花。

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着你摆动，跌跌碰碰，活在黑暗中，困在迷梦中，握在你手中，同一片天空与你相逢，凝望夜空闪痛，将你的爱握在手中，就让微风附和在泪中，随着呼吸落在你心中，带我飞往另一片蓝色天空，让我化作一只守护萤火虫，中看到我的笑容，让你看到我的光芒降落在你怀中，愿我能找到另一片破天空，让我送你一只守护萤火虫，再多一秒钟，再多给一秒钟，让我能多陪一分钟，再见吧萤火虫。我在梦中看到的不同，从前的痛飘进我的梦，过去的迷梦和你的面容是多么冲动，那么激动，凝望夜空闪动，将你的爱握在手中，就让微风附和在泪中，随着呼吸落在你心中，带我飞往另一片蓝色天空，让我化作一只守护萤火虫，让你黑暗中看到我的笑容，再多一秒钟，再多给一秒钟，让我能多陪一分钟，再见吧萤火虫。 Oh!